疼吗？ 疼，特别疼，疼死了。 对不起。 何峰发烧了，如果不是实在烫得吓人，现实怕是到他死都不知道。用了两次药，稍微好转些，第二天接着又烧起来，水也没了，可以不吃饭，但不能不喝水。谢池去弄了小桶水回来，刚下来就听到上头有脚步声。他抽出刀来，站到出口处，何峰靠在墙壁，声音轻飘飘的。 一男一女，不是鬼子。 谢池仔细听了会儿，果然有女人。他打开门，探出头去，就见两个人弓着腰在店里乱看。你们干什么？ 别叫！ 女人捂住嘴，两人朝他走来。 我们是难民， 去安全区。 都找得找不到路了。 我们在对面躲了一天，刚看到你们出去又进来的，就想着能不能借宿一下。 不能。 求你了，我们两天没吃东西了，快饿死了，也不敢乱跑，到处都是日本兵。 你跪我也没用，我这里也没吃的。 让我们待着就好，外面实在太冷了。 谢池见这女人哭了，心软下来，眼看着要天亮了，也不好现在让他们走。不要说话，安静。两人频频点头。谢池带他们下来，女人见到两个伤兵在，愣了愣，躲到男人身后。你们去那边坐着，等夜深再走。谢池找了块布给他们铺着保暖。 谢谢，谢谢。 谢池倒杯水，坐到何峰旁边，把药拿给他吃下，又掏出半块饼给他。吃吧。 不想吃。 不行，吃掉。 干。 谢池摸了摸他的头，烧得更厉害了。咽喉疼吗？何峰摇头。谢池拿着蜡烛过来，捏开他的嘴。张大，我看看。 看什么看？ 快点。何峰无奈张开嘴，谢池仔细看了看，他将蜡烛放到桌上，又拿出颗药给他，还说不疼，再吃一颗。何峰乖乖咽下去。那女人刚要开口询问，男人拽住她，没让她多嘴。女人默默靠着他，不说话了。谢池拿着旧军装给何峰盖着。冷吗？何峰摇头，拽他进怀里。 暖和。 靠我腿上。谢池抱住他，何峰不依，懒懒笑起来。 人家看着呢，丢脸。 谢池按他躺下，拽了拽他的耳朵，他埋下头去，贴着他的额头。不丢脸。睡吧，睡醒了说不定就退烧了。何峰枕着他的腿，握住他的手，闭上了眼睛。一夜过去，何峰还是高烧不退，伤口感染更重，后背的旧伤似乎也发作起来，睡梦中一阵阵地打着哆嗦，偶尔还轻哼两声。谢池脱下自己的棉衣给他盖着，不停地往他干到脱皮的嘴里滴水。上头时常路过日本兵，暴行还在持续，他们抓了很多中国人清理尸体，街上时不时过去一辆载满尸体的小推车。药又用光了，大白天谢池要去医院， 何峰当然不让他走，可是他坚持去，何峰身体不舒服，偏偏还拦不住，挣扎两下还是给他跑了。现在到处都缺药，医院并不能为他提供太多，可没办法，这是他男人，即便去掏去抢，他也要把药弄来。好在医生又给了他一些。可怕的是各种药都用了，就是不起作用。深夜谢氏打会儿盹，醒来没有看到何峰，就上去找了找。他躺在二楼被炸坏的小床上，夏天的时候他们还在这上面缠绵。谢池蹲在他身边，手指轻刮着他浓密的眉毛。怎么上来了？ 想看看星星。 哪有星星？ 那不是吗？ 谢池往上看一眼，何峰指着南边。谢池什么也没看到，阴沉沉的天空哪有一颗星星？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摸着他的胡茬说：“太冷了，我们下去吧。” 想和你单独在一块儿。 女人总是感性的，一听他说这种话，又心软得一塌糊涂。他躺到何峰旁边，用身体与他互相取暖。谢池理了理他额前的头发，何峰朝额前轻吹了口气。 发型乱了。 什么时候了还发型？ 帅吗？ 帅啊。 我可是从小帅到大的。过来，亲一口。好了好了，回来。一直没问你，你是共产党吗？ 不全是。 什么叫不全是啊？ 老周叫我几次入党，我没入，却经常按照他们的指示做事。 为什么？ 我随心所欲惯了，不想受一些无形的约束，而且我不是一个能绝对服从组织命令的人，入党还不够格。 挺好的。那个老周呢？还在吗？ 不在了。南京沦陷那天，他绑了一身手榴弹，冲进了鬼子堆里。何峰没有回应。谢石见他闭着眼睛，晃了晃他的手臂。何峰，别睡，跟我说说话。 好啊，说说话。 何峰仍闭眸，微弯唇角。谢池看着他的病态，心里难受得很。他躺到他的怀里，面朝着夜空，不去看他。